坐啊！ 爷爷您坐，您坐，爷爷。 兰老师坐，兰老师坐啊！ 兰坐吧。 哎呀，兰老师啊！ 啊 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幼儿师范。 那个，他是说呀，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咱们家吃饭？这，快一个，这。 哎呀， 我不吃饭，我是说幼儿师范，我幼。 那他是说幼儿师范，幼儿师范设了个京剧科，他是那儿毕业的。 哦，哎呀， 现在幼儿师范都设京剧科了。 啊，对， 好，啊，兰老师，那你就给咱们示范示范啊。行，那个唱哪段？ 苏三姐姐， 他唱的可好了，还有伴奏带。 单听这一块啊， 伴奏带呢，在这儿呢。 哎，在那儿。 好， 那我就给您唱一段苏三。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去去清唱没问题，好，伴奏， 伴奏，伴 奏，我来大伴， 好， 爷爷开始了啊，单杠杠你杆龙儿龙，单杠你杆龙杆你杆龙杆龙儿龙， 谁家包饺子呢？ 爷爷， 您认真点好吗？ 我认真着你吗？ 再来啊，单杠杠你杆龙儿龙，单杠你杆龙杆你杆龙杆你杆龙。 苏三离了洪洞县，县。 有点快， 快多了。算了，爷爷，还是让小兰跟着伴奏带唱一遍吧，好不好？ 收。 哟，什么？ 收。 哎，兰老师，手放下。 这老师的肩膀怎么能随便抱你啊？放下。啊，哎，兰老师，来，接着唱啊！ 你的伴奏带错了吧？赶快去换过来呀！ 爷爷看着我们呢。 爷爷干嘛呀？ 爷爷在 那看我们。 爷爷， 不要往那边看，你看我是谁？看我是谁？ 哎呀，你是我孙子吗？ 长命，看见了。 你这个玩笑实在是太乏味了 吧。好了，来。不是什么 收， 哎，兰老师放下了啊！哎呀，兰老师啊，你唱的太好了啊！ 哎呀， 兰老师啊，哎，你在剧团里边在哪一个队呀、啊？ 我们那不分队，我们那分班，大班、中班、小班，我主要负责小班。我现 在、那我在哪个班？ 您在大班。您岁数那么大了 啊！大班、中班、小班，我在大。哎，你们这个剧团怎么跟幼儿园是一个编制啊？ 不， 不是啊，那个我们那不是幼儿园，它是个剧团。那个剧团呢，它也不是幼儿园，幼儿园不是剧团，剧团也不是幼儿园，您明白了吗？ 他说啥？ 我也没明白，但是好像是个幼儿京剧团 啊。对啊， 幼儿京剧团。 对， 完了，没有希望了。哎呀，那这是严重的超龄。 哎呀，爷爷啊，你别着急， 爷爷 着急， 爷爷，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迷京剧呀、啊？ 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啊，哎，我在海外40多年啊，只要一听见胡琴的声音，

们的中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花朵的阳光照亮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小彩脸，哇哈哈哇哈哈。 这是苏三长笛。 这个他啊，这样吧爷爷，我给您清唱一段好吗？ 去去清唱没问题。好，伴奏 啊，伴奏伴奏， 三个来大伴。 好好好好， 爷爷开始了啊。 三三个里根龙儿龙，在那里根龙根里根龙根龙儿龙， 谁家包饺子呢？ 爷爷 您认真点好吗？ 我认真着你们， 再来啊。 当当个里根龙儿龙，当当里根龙根里根龙根里根龙。 苏三离了洪洞县，县县县县县县。 有点快， 快多了。算了算了，爷爷，还是让小兰啊跟着伴奏带唱一遍吧，好不好？ 收。 哎呦，什么？ 收。 哎，蓝老师手放下， 这老师的肩膀怎么能随便抱你啊？放下啊！哎，蓝老师，来来，接着唱啊！ 你的伴奏带错了吧？赶快去换吧！ 爷爷看着我们呢， 爷爷在哪儿？ 爷爷在看我们。 爷爷啊！ 爷爷！ 爷爷，不要往那边看，你猜我是谁？猜我是谁？ 哎呀，你是我孙子吗？ 好了。猜对了。 你这个玩笑实在是太乏味了吧。 好了，来。什么 收？ 哎，蓝老师放下啊！ 哎呀，蓝老师啊，你唱的太好了，太好了啊！ 哎呀，蓝老师啊，哎，你在剧团里边在哪一个队啊？ 我们那不分队，我们那分班，大班、中班、小班，我主要负责小班。我以前、 我在哪个班？ 您在大班。您岁数那么大了 啊！大班、中班、小班，我在大。哎，你们这个剧团怎么跟幼儿园是一个编制啊？ 不， 不是啊，那个我们那不是幼儿园，它是个剧团，那个剧团呢，它也不是幼儿园，幼儿园不是剧团，剧团也不是幼儿园，您明白了吗？ 他说啥？ 我也没明白，但是好像是个幼儿京剧团 啊。对， 幼儿京剧团。 对， 哟，完了，没有希望了。哎呀，那这是严重的超龄。 哎呀，爷爷，你别着急，别着急，爷爷。 爷爷，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迷京剧呀？ 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啊。哎，我在海外40多年啊。只要一听见胡琴的声音，我就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我想家呀。哎，我们在海外啊，自己也成立了个戏班子，可总是锣齐鼓不齐呀。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那什么时候自己能够完完整整的唱一出戏，我就没有遗憾了。哎， 爷爷，对不起，我骗了您了。 不，爷爷都怪我，小兰根本就不是什么京剧团的演员，其实她是幼儿园的老师，是我女朋友，我就想让您高兴高兴。 收 啊。 就放在那儿吧。 啊。